2003年的时候，有一天的下午，睡了一个午觉，突然醒来就想到了， 全台湾最年长的新团诞生了。 好啊，走啊！ 哇，很有趣，把这四个人凑在一起。 我的想法是，哇靠，我们真的 possible 吗？ 实在太棒了！ 惊讶 ，excellent， 超屌， 这个绝对是创举。 这应该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想这个事情的人啊，不是疯子就是天才。 要是碰到四个很难搞的， 今年会很累。 干，太屌了 ！I felt honored, very happy。 哈尔滨的演出是下雷雨， 大雨的天气，然后在舞台上大家淋着雨，有那种团结在一起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做那场是我干 live 这种演出的人20几年来说，第一次最大的一个挑战，下的雨我从来没见过。 就是有一个很感人的部分，就是大佑在唱《天使的眼泪》的时候，老天爷就真的下了一大堆眼泪。 可是很开心，就是大家都非常的专业，很圆满的完成了这一场的演出。 太爱你们了， 我爱这团体。好像巡回才开始而已，很不过瘾。 再续200场， 下一站会在哪里？ 是我很期待欧洲啊，澳洲啊。 乔治老板，我们可以有员工假期吗？ 可不可以不要再坐飞机？ 我想哭，不敢哭， 很想家。 好累 啊，大哥，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我要团圆，给我家人。后面就不要说了， 他现在已经到了有家回不得，要回家已经没有家了，是不是？ 已经被老婆也不要你了， 感觉很棒，很开心，可以跟着到处玩。 100 over of 便当也是不好吃，所以也是好辛苦那个。 There's so much of massage in China, super fun。 赶快唱完，赶快回家。 就是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参加这个团我很幸福， 很喜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 我可以点歌吗？ 还有很多我想听的歌他都没有唱， 就是希望他们四个人还能写出更好的音乐。 I love you 啊， 我的酒量会比以前更好。 大家都辛苦了。 There's no other tour like Superman tour。 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我很珍惜这份经验， 真的很 super， 真的很棒， 不抛弃不放弃。 我愿意终身为纵贯线服务。 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希望纵贯线团体结婚，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 我愿意。